攻读生命记第三章。然后我们转向巴商进发，巴商王奥格和他所有的民众出来攻击我们，在厄德勒与我们交战。上主对我说，你不要怕他，因为我已将他所有的民众和土地都交在你手中。你对待他，应如对待住在赫什彭的阿摩利人王西宏一样。上主我们的天主也将巴商王奥格和他所有的民众交在我们手中。我们击杀了他，一个也没有给他留下。同时，我们占领了他所有的城邑，没有一座城不为我们所占领。巴商王奥格的国土，阿尔戈布全地区共有60座城邑，都是些具有高阔的城墙、安门、制栓、设防的城邑。此外，尚有很多无围墙的村庄。我们照毁灭律毁灭了这些城邑，有如对赫什彭王西宏所做的一样。杀尽了各城中的男女和幼童，只留下了牲畜和由占领的城中所夺的财物做我们的战利品。这样，我们在那时由这两个阿摩利人王的手中夺得了约旦河东岸的土地，自阿尔农河直到赫尔蒙山。西东人称赫尔蒙为希尔翁，阿摩尼人则称之为瑟尼尔。既夺得了高原上所有的城邑，全基累阿德和全巴商，直到萨尔加和厄德勒，这都是巴商王奥格国土内的城邑。巴商王奥格是勒法因人彝族中仅存的人物，他的床是铁做的，以人肘为度，长九肘，宽四肘，尚存在阿蒙子民的拉巴城里。我由我们那时所占领的土地中，将阿尔农河边的阿洛厄尔以北的地方，基累阿德山地的一半和境内的城邑给了勒乌本人和加德人，基累阿德其余的地方和全巴商，即奥格的国土给了穆纳协半个支派。人称阿尔戈布全地区，即全巴商为勒法因人地。穆纳席的儿子雅伊尔占领了阿尔戈布全地区，直到格舒尔人和马阿加人的边界，遂按自己的名字称那地方为哈沃特雅伊尔，直到今日。我又将基累阿德给了马基尔，由基累阿德到阿尔农河，以河中心为边界，直到亚波克河，即阿蒙人的边界。我将那一带地方给了勒乌本人和加德人，还有阿拉巴荒野，以约旦河为界，从基乃勒特直到阿拉巴海，即直到东面靠近提斯加山坡的沿海一带地方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，上主你们的天主将这地赐给了你们做产业，但你们所有战士应武装起来，走在你们兄弟以色列子民前面，只有你们的妇孺和牲畜。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牲畜，可留在我给你们的城内，直到上主使你们的兄弟如你们一样有了安身之处。等他们也占领了上主你们的天主赐给他们的约旦河西的地方，那时你们个人才可回到我给你们为产业的地方。同时我也吩咐若苏厄说，你亲眼看见了上主你们的天主对这两个国王所做的一切，上主必同样对待你要过河去攻击的一切王国。不要怕他们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要替你们渡战。 那时我哀求天主说，我主上主，你已开始向你的仆人显示你的伟大和你有力的手臂，天上地下有哪个神能做你所做的工作，行你所行的奇事？求你让我过去，得见约旦河西的肥美土地，那壮丽的山岭和黎巴嫩。但是上主为了你们的缘故对我发怒，没有俯听我，且对我说，罢了，不要对我再提这事。你上提斯加山顶去，举目向东西南北好好观看，因为你不能过这约旦河。你应训示若苏厄，坚固他，鼓励他，因为他要率领着百姓过去，给他们分配你所观看的地方。那时我们住在贝特培敖尔对面的山谷中。